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志兰，山东潍坊人，在潍坊当地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因为自从退休之后，他就号召发起了保护潍坊母亲河的行动。在他的努力下，昔日垃圾遍布的白浪河焕然一新，潍坊市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也获得了山东最美湿地的称号。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听一听刘志兰与白浪河的故事。退休后到老年大学学书画的他，因何又开启了一项新的事业？怎样的一个讲座令他颇为震惊，并萌生了要做公益的想法？一次游玩的经历又为何让他对潍坊母亲河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立了潍坊市保护母亲河委员会？这些年为了保护母亲河，他都做了哪些努力？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刘志兰讲述他的精彩故事。 您是山东人，老家在潍坊是吧？ 哎，是的，是的。 那您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我看您这个年纪，是还在上班呀，还是退休了？ 我已经退休了，我今年64岁了。 啊，退休了。那现在是常住在潍坊呢，还是常住在北京呢？ 现在常住北京。 比较惬意的一种退休生活的状态。 是的。 退休之后啊，我看很多的朋友游山玩水啊，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或者再学点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您会把主要的精力关注在这个做公益活动这方面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即将要退休的时候啊，我就上潍坊老年大学去学习啊，听了一个讲座，内容呢就是关于天气的。 环境保护。 哎，对对，那个题目呢，就是地球变暖将给世界人民带来生活上的灾难。 哎呦，还挺大的题目啊。 对， 其实您原本在老年大学是学书画哈。 对，书画还有唱歌呢。哎，我在合唱团。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呢，我呢就是参加了这么多学习哈，我也觉着就是上老年大学虽然是呢是我的退休生活。但是呢，我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啊，我感觉也应该把课余的时间做点有志向的活动。 哎，就是保护咱们的环境啊，实际上说人人有责。 对，当时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合唱团。 哎， 叫月之光艺术团哈。 那你当时听的是这个环保的讲座哈，我以为您会去组织什么清理卫生啊，这个保护环境的宣传这样的这个小组织，没想到组织的是一个合唱团。 哎， 也是根据您的特长吧。 对对对，这个月之光合唱团呢，它是在先。在先，就是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我们呢就是就觉着就是我们呢就是不光要唱歌，就是 做自己就是老年人愉悦的生活。 嗯嗯。 但是呢，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志向，就说是、嗯、我们呢就是当时潍坊市吧，环境虽然很好，但是呢就是你想想十年以前 也有一些地方可能他没照顾到的，还有一些死角什么的。 对对对、嗯、不像现在这样。 对 对, 对。 人民的那个环保意识啊这么强，就是啊。 潍坊是最有名的，当然大家全国都知道，像风筝哈。 对对对。 风筝之 城 啊。是 是是。 但是呢潍坊其实景色也是很美的啊。 对对。 像什么白浪河呀，什么鱼河呀，张冕河呀，这都是风景区，都属于。 是是是。 嗯，你们也经常去玩去吧。 对对对。 嗯。 我们那个就是组织那个环保的活动， 嗯， 我们还关注残疾人呢、啊。 哦、 嗯，我们不光是这个保护母亲河， 嗯， 哎，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在那个我们有余的时间啊， 嗯， 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些团体，我们一块儿来募捐。 哦， 哎，募捐这样的活动、 嗯，这个保护母亲河，这是 我们的主题， 哎，一个主题活动， 对对， 就是打从听完那个报告，然后这个想要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去做一些事情， 是是是、是的， 听说当时是你们在玩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就是在这些风景区里会有一些什么乱丢垃圾啊，哎，这个一些这个污染的这样的情况。 是的， 嗯， 因为我们那个潍坊市有三条河， 嗯， 白浪河、张冕河、鱼河。 对， 我们去玩的时候就看到河面上草丛里啊，它那垃圾旁边啊、 嗯， 它虽然是到了垃圾边下了，但是很多人不把垃圾放在垃圾桶里， 哎、到那垃圾桶那儿帮一扔。 对对对，随意就这么一扔， 对，扔进去了那就扔进去了，扔不进去掉旁边也没人管了。 对对对、嗯，那个风吹来了以后呢，它就飘在这个河面上。 哎，塑料袋啊，什么纸啊， 对对对对、 嗯，所以它还是有一些需要整理的这个必要的哈。 对对对，是的，就是、 嗯。那你们当时是有组织的去清理这些垃圾、搞卫生的，还是说也都是谁想起来谁去呢？ 我们是有组织的。 哦，嗯、就咱们这个原来合唱团的这些。 这一些也是老年人哈、 嗯嗯嗯， 我们和大学生呢， 哦，还有大学生， 还有大学生一块到那个河边去捡垃圾， 嗯、 有的时候到桥下面， 嗯嗯， 因为当时的时候吧，三条河的物业管理也不是那么健全， 哎，对对对， 所以说呢，就是桥底下就是那个假山那些石头缝里， 嗯， 草丛里头很深很深的那个地方， 嗯、 我们都用那个就是钩子把它钩出来。 哦，这个就是不是流于简简单单的，我看见哪儿顺手捡一下的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是专门的，还设计了有工具， 是是是， 要比较彻底的去清理这些地方， 对对对，是的，嗯、 而且这个清理垃圾这事儿哈、啊，尤其是在风景区，它不是说你一次两次活动做完了，它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的， 因为它老有游人过去，老会出现一些这个。垃圾的这个问题， 对 啊，所以你们这活动是不是也是经常性的？后来就 我们是经常性的，但是呢、 嗯， 就是我们这样呢，也带动了潍坊市好多的这样的团队 哦、 嗯，他们呢也用那个就是发微信的形式， 嗯嗯， 原来没有微信的时候，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朋友群，他们呢就是带着小孩儿。去上那里去捡垃圾呢， 等于你们这个团队呢他先起了一个带头作用， 对， 成了榜样了啊。后来你们还成立了一个潍坊市保护母亲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您这个团队和其他的公益组织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呢，还是说当时相关的部门啊，包括政府这方面他们出面把你们组织在一起的呢？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就是、 啊、 是我们呢就是在这隔了有两三年吧， 嗯， 就是在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好多人呢就是就爷爷这样提出来，周围的人也说、嗯、他说刘老师啊，我们做的这个保护母亲河的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应该去吧，这是政府的事儿、 嗯、 哎，不是那个我们这些人能做到的， 哎，就是单纯的凭咱们的力量可能有限、 啊，对， 嗯， 好多人这样说，说的时间长了呢，以后呢，我就给那潍坊市市政府打电话，不是有个12345市长电话吗？ 嗯， 哎，我就给他打电话， 哦， 给他打电话呢，他们就说， 做志愿活动，好似是没有这个老年人做志愿的吧， 都是青年的大学生什么的。 对对对对、都是青年人来做、他们你贵姓，我说我姓什么，他那里有录 有记录啊， 哎，有记录、就是一边问一边那个录音，你人家那边、人家就那个说你，我给你个电话、你呢就是给那个潍坊市团委打电话吧、哎，我知道青年人的志愿是市团委、潍坊市团委 他们来主管、 对对 对， 我呢也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打了个电话，我们呢就是我就把我们这两三年啊做保护母亲河的这个活动嘛，我在电话上和他说了说，说了说以后呢，当时的负责这个人的一个姓谭的一个女的，她就和我说，她说刘老师你来趟吧，你到我们那个市团委来趟哈， 就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啊， 哎，去了、去了以后呢，我们因为我们每次的公益活动啊，我们都有照片，哎，我那我就 好似拿了二三十张那样的照片都给他看，因为咱那个就是无论做什么咱都得有证据， 对 对, 对、 哎，咱有场所 有记录的， 哎，有记录就是哈、他呢也看着我们把这些照片在那个潍坊风筝广场啊、那个五一广场好多地方，就是白浪河湿地、白浪河的源头都有我们保护母亲河的这些活动的那个照片、他说你这样吧，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啊、刘老师你等着，我肯定能给你个就是满意的答复 对， 就这样和我说， 对他们也有一个商量的过程， 对对对， 嗯， 我呢就是回去有一天他们给我打电话、 啊、 也就一个星期做肉吧、 哎、 他们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就马上就去了，去了以后吧就是桌子上放着那个粉红颜色的、 是一个文件啊， 哎，有个文件、 嗯、 上面写着就是潍坊市十大志愿项目， 哦，就是把你们的这个项目纳入到了这个十大项目之内了， 潍坊市的十大项目 啊、哦，保护潍坊的母亲河， 哎，对，哎，我觉着挺欣慰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我觉着你看我们虽然是一开始听了一个报告，哎，觉着这件事呢，就当时的也就觉着做点爱心活动吧， 哎， 这个活动呢就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对，原来是咱们纯粹的群众们自发的这么一种行为， 对， 哎，现在如果说受到了政府的支持，纳入了这十大项目之内，那等于咱们就有了根儿了， 对，是， 就是做起来可能就会更有力量， 对对对， 更有理直气壮了， 对对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退休后到老年大学学书画的他，因何又开启了一项新的事业？怎样的一个讲座令他颇为震惊，并萌生了要做公益的想法？一次游玩的经历又为何让他对潍坊母亲河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立了潍坊市保护母亲河委员会？这些年为了保护母亲河，他都做了哪些努力？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刘志兰讲述他的精彩故事。 这个活动哈、咱们做了，当时已经到您申请啊编入这个十大志愿活动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做了多少，两年多了， 对对对，到现在近十年了， 哎，到现在近十年了， 哎， 哎呀，这个说到了那个母亲河啊，可能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滋润它的这个母亲河、 对对对， 前面您也提到了咱们潍坊这边白浪河呀、张冕河呀、鱼河呀，这个三条河，都算是母亲河了。 对对对对对。 说到这个潍坊啊，说到了这个母亲河啊，如果是家乡在潍坊的朋友，应该是很熟悉。那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去过的也许见过，没去过的呢也 不是那么熟悉啊，您在这儿也跟大家介绍介绍。您比如说咱们这个白浪河啊， 嗯， 它现在是一个国家湿地公园了，已经。 对对对。 啊， 哎，国家湿地公园。 当时咱们在开始活动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它就是湿地公园吗？ 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嗯，我想着我小的时候哈， 啊， 那时候不是那个湿地公园， 哦， 那时候就是两边是村庄， 嗯， 很自然的就和每个城市里面你小的时候那些河，嗯，那些村里的河是一样的，啊，就是 自然状态下， 对，自然状态下，啊， 然后它从它的源头流出来， 对， 哎，然后最后流到下游， 是， 经过咱们这个市区， 市区，对对， 它是流入到市区呢，还是说经过市区以后还得向下边再接着流到什么地方？ 到渤海， 流入渤海， 对， 哦， 嗯， 等于是它要奔腾到海，过程当中。从咱们潍坊市是从市区穿过去啊？ 对，是市区穿过去。 哦， 嗯， 那这个河还是对于咱们潍坊市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了。 是，是的。 您打小就在这河边长大。 是的，是的。 但是在自然状态下，它可能那种管理上就会一般化，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严格的这种制度，或者说人员在那儿那么严格的去管理吧。 原来的时候吧，就是白浪河吧， 嗯， 就和原来的那种原始的状态， 嗯， 每个河是一样的，就是全国的河流可能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 自然状态下， 在自然状态下的河流， 嗯 嗯，但是现在白浪河吧经过改造，这个呢河床的改造， 嗯， 也是国际上的设计师来设计的， 嗯， 哎，所以说呢就是它的那景观，南方的景观， 哦，就是它在景观上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造， 对对对， 看着跟江南人那感觉 是是是。 我们看到一些资料介绍说哈， 嗯， 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 嗯， 就是白浪河呢，就是像您说的那种还在自然状态下啊， 嗯， 它的那种建设和开发呢，并不是像后来这么规范的啊， 对， 甚至那会儿会从这河里去挖沙子呀，去在旁边有一些这个生产的工厂啊什么的， 嗯， 可能对这个河流本身它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对， 嗯 嗯，潍坊市呢原来有一个那个造纸厂， 嗯嗯， 造纸厂呢它原来呢就是有一个厂里的一个下水道， 哦， 哎，黑乎乎的， 嗯， 有绿深绿色的，还有黑就是咖啡颜色的，排水的同时呢， 嗯， 还有味道， 对对对，哎，这个都是实际上那个生活对河流的一种不利的影响， 对对对， 啊， 就在十几年以前， 嗯嗯， 潍坊市那个政府呢就是力度很大， 嗯， 哎，把这个企业 嗯 都搬了很远的地方去了， 嗯，哎，就不要影响这个水源，哎， 对对对，现在呢，嗯，有可能那个厂子还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你现在我们国家对这个环保的意识从中央 嗯 哎到地方都那个就是要求的很严格， 嗯， 你稍微的一超标谁就让你停产， 对，这个是咱们需要保护的一个水源啊，很重要的， 对， 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这个资料里记载啊，就是像潍坊地区吧，它应该还是属于在山东啊，它有的时候它会缺水的， 是， 哎，而且呢就是水质呢也是不一样，这个白浪河的这个河水啊，它还是比质地比较好的， 对对， 哎，比较甜的， 对对对， 哎，所以呢自古以来呢它就是经常呢会作为这个河边周围居民的这种饮用水源， 是是是， 哎，经过这个治理以后呢，可以说把这些污染的元素给它移开了，让它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对， 哎，这个能满足咱们生活用水的一些需求， 是是， 哎，然后呢再加上咱们这些志愿者活动，对他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这种关怀， 对， 这种保护， 是的， 那他一定会反馈给我们生活的这种这个甘甜呀， 对对， 就会更多。 现在那个白浪河哈， 嗯， 就是市政府这方面的管理啊， 嗯， 就是要求的很严格， 哎 哎，基本上没有垃圾，你去的时候和十年以前完 完 全 全不一样了， 对，不一样了，就是 这就是政府也重视，志愿者呢， 也努力啊， 也努力，就是、 对、这个平常会利用一切的时间和机会去进行保护母亲河的这种活动啊，因为它要能够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母亲河，那就必须要承载起很多的东西， 对、 它一定要有这种对周边的城市和居民哺育的这种作用吧，这个让它的水质特别清，让它的这个环境特别好，这样才行。所以它现在有了一个非常美的称号，叫山东最美湿地。这个里边我想获得这个称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做出的贡献应该也是非常大的啊。那就是说比如说公益活动哈、就说您所在的您领头的这个团队，那你们平常多长时间会搞一次公益活动到这个母亲河这儿来去保护环境呢？ 我们原来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和大学生一起一个月去一次、 一个月去一次、 但是呢因为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不着重就是我们去行动、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呢只是呢就是起的一种带动作用， 对， 你就是这条河南北从那个源头到那个 最入海的地方 就是有60公里吧、 那么长， 对、你就在增加人民的意识， 对对对， 哎， 你不可能说每一寸我们都能够走到、 对， 你呼吁起来了以后，那么更多的人加入进去以后，他就是可能大家也有一个分工， 因为我们做活动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次呢就是做活动都是那个有电视台、潍坊晚报、潍坊那个人民广播电台、他们的记者，我们在活动当中他们都去采访、 都把它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报道出去， 对对对、 就等于说咱们的活动被做成节目报道出来以后会让观看的这些群众、 是 这些这个老百姓 对 全都有了这种保护的意识， 对对对， 哎，你看、哎呦你看看啊，这个刘大姐他们这么大岁数人家还在奔走啊，还在去这个这清理垃圾，还在保护，那你我们要是碰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首先自己不要乱扔，然后呢见到有这种这个不干净的地方我们也帮着收拾收拾， 是是， 大家都有了这个想法，所以这个环境就会越变越好。 是、 刚开始清理的时候像您说了还好多地方垃圾还是比较多的， 对， 所以咱们这活动相对也会频繁一些， 是、 是不是慢慢的随着你们的这个工作的深入啊，这个影响的面越来越广，这个河边上就没那么多垃圾了， 没有了 啊， 真的没有了、就是听我们广播的人哈、如果是你们有时间的话也欢迎你们到潍坊去真的去看一看， 是吧、 看一看潍坊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对，就是您要到这个白浪河的这个湿地公园去啊，这个河边都是非常干净的， 是， 哎，就是你也看不到有什么乱扔的垃圾， 对， 哎，这个也是这个不停的宣传和我们的这种工作产生了这样良好的一个结果， 是的， 这也当然都是大家愿意看到的一种局面， 对对对， 所以呢才有了大家都能够共同享受的一个美好环境， 对对对， 那您想比如说咱们艺术团，咱们在这种干净整洁有美丽的河边，咱们要聚在一块儿再唱个歌什么的、 是是 是吧，哎，这老年人们在一起多美啊，哎，这游人在这儿呢也可以欣赏到一个美景，在这儿休闲，等于是从保护这个白浪河这个活动开始把它扩大到了全市的范围， 对 啊，您像刚才您说三条河哈、那两条河也得通过这样的工作去保护， 我们那个做保护母亲河这么长时间哈、很多团队和我们一起来做，我们这个活动啊并不是我们自己来做， 哎， 好多我们邀请很多团队来和我们一起来做， 对对对， 就是、 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大活动， 对对对，他们呢就是回到个人的社区，他 也做宣传， 哎，也做宣传， 哎，这个今天干什么去了？我们去参加保护母亲河的活动了。 是的， 对，所以呢，也有可能下次就有更多的人跟着一块儿来参与了。 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一块儿参加。 没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究竟又发生过哪些动人的故事？我们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请刘大姐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